长大，长高。 是大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早，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再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替你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次哭一次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总要为自己烦恼， 机会了，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早，要拼到第几回合，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 哎，变成大人最紧要，光脚到不了的地方，转大转高还是到不了，嘿嘿嘿，不想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到第为何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早，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再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替你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还是不算不够就要为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8月25日，顶呱呱集团9周年庆，顶呱呱集团特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8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再赠送9个月法律服务。 活动热线52514400，52514400，上网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Joy 道自己要的是吃饭。Oh yeah， 我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晚，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有什么压抑别管，有什么压抑人继续挣扎。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走水湾，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哦哦耶，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走水湾，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没你在身旁也一样，也一样，也一样，不一样。 往时代的瞬息万变为我们带来了多姿多彩的世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迷茫跟困惑。在信息淹没了知识，知识淹没了智慧，智慧淹没了道的今天，很多人无从选择。好在还有发现中国论坛，好在还有人提出一切从发现开始。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关注8月18号到20号首届发现中国论坛，各界大咖和500位精英企业家将会在北京百富怡大酒店联袂为您献上一场直抵本源智慧的精神盛宴。咨询电话0105371-2079。 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9， 旅行我要说走就走， 联系定位

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偏偏的 说句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言语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听我说什么。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喜欢歌唱，别和你说太多话。你的习惯他知道吗？你的美好他发现了吧？你的不好他忍得住吗？你的一切就要属于他。我曾经最爱的你，让我小小的送你。最后我是怎样失去了你？他看来非常美丽，他发誓好好爱你，恭喜他如此幸运拥有你的心事，成为你一生相随的妻子。他看来非常美丽，他发誓好好爱你，你的左手便是我应该站的地方，现在我只能用力鼓掌，我用力鼓掌。属于他，我曾经最爱的你，让我小小的送你。虽然我还不明白，最后我是怎样失去了你。他看来非常美丽，他发誓好好爱你，恭喜他如此。成为你一生相随的妻子，他看来非常美丽，他发誓好好爱你。你的左手便是我应该站的地方，现在我只能用力鼓掌，我用力鼓掌。成为你一生相随的妻子，他看来非常美丽，他发誓好好爱你。你的左手便是我应该站的地方，现在我只能用力鼓掌，向身旁的朋友解释这超级幸福。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 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 怎么知道？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 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 谁能给我好？我也想知道。 怎么知道？ 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 总可当今已至到老。 任地厚天高， 回家 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有得到。 向前行，再绝望亦不相信。未结婚便要分，每一步都离结局，更加渴望多么漂亮理由。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 凭我爱你 这么久， 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 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 怎么知道？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 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 为何未结婚？我也想知道。 怎么知道？ 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 总可当今已至到老。 任地厚天高， 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 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必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至少过世，无声挣扎，有个情感露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再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越轨。是千多百个心愿曾在梦境外，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露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